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开启我们寻找北京美食街当中的那些独具特色美食的第三天的模式，夜里来放毒，来为大家推荐北京那些经典美食。那今天呢，第一站我要领大家去我的美食街，自然是御膳房。御膳房呢是一个浓重工业风的大楼，这里隐藏着20几家店铺，一次性可以吃到 N 多种美食。但它不像商场里的美食广场那样，整体的工业装修风格看着很有格调。一共有2层的楼，从街边小吃到米其林大厨，样样俱全。三里屯逛完之后，来这儿大吃一顿，要不要太方便呢？它的地址呢，就在工体北路1号院御膳房美食空间。首先，我们要去往的是布勒披萨，是国内唯一一家法式手工奶酪店，中国唯一获得全球奶酪金奖、做了8年奶酪的奶酪匠人刘洋，在法国一间专门学习传统手工奶酪、学习制作工艺之后呢，回国开的。那这里的人均消费在68元左右，特别推荐的就是北京四奶酪披萨。经过烤炉的高温，奶酪的香味被很好的激发了出来。招牌的四奶酪披萨加入了北京灰、羊脂球、小炖母和马里苏拉奶酪，即使不加任何的蔬菜和肉，吃起来都是相当有滋味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叫做 Man Burger， 是米其林三星厨师做的馒头汉堡，一口气吃遍鹅肝、红烧肉、三文鱼等多种口味，将会带给你全新的做汉堡的体验。馒头汉堡呢很迷你，整个汉堡就吃起来感觉跟我们的一个馒头差不多，不太费劲咬，里面搭配了肥美的香煎鹅肝，感觉整个汉堡的规格都上了一个档次呢。别看它个头小，但是吃起来超级好吃，记住哦，一定要点香煎鹅肝汉堡，酱料是黑椒和蛋黄酱的混合，鹅肝的感觉也是超级赞的，再搭配上烤菠萝，十分的解腻，一口下去有没有爆浆的感觉呢？这里人均消费60元左右。都说孙悟空有72般变化，那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的这个店也是和72般有关的，叫做72般饺子，是设计师李乃涵参与创办的品牌72般餐饮名下的一个小店，通过美食与设计传达了那种饺子的72般变化，而这里的人均消费呢却不贵，25元左右。特别推荐的就是1号厨师精选套餐，虽然每道菜看起来都不算多，但凑在一起刚刚好，不同口味都可以吃到，真的让你体会到了饺子的72般变化。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继续带领大家在美食街搜罗美食。我们现在呢是在御膳房美食工厂，那接下来去往的是加藤屋。这里呢曾经被北京晚报的北京吃货指南评选是北京最美的猪排饭的老牌日本料理店。加藤屋店里环境是十分干净整洁的，而且呢饭给的分量非常足，价钱也比较实惠。推荐的当然是猪排饭了，人均52元左右。面包碎都是来自店员亲手掰碎的方砖面包，而猪排肉呢非常的鲜美多汁，而且很厚实，吃起来不会有那种硬和柴的感觉，而且你还不会感觉到油腻哦。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石头食堂。石头食堂老板就叫石头，这名石头呢还被旅行家杂志评选为了京城六大私厨之一。石头是地道的桂林小伙，他觉得北京吃不到正宗的桂林米粉，就决定在御膳房开一家自己的餐厅。这里的米粉当然都是桂林最正宗的，连辣椒都是产自广西的。桂林米粉一定要吃干拌的味道才算最地道，跟在桂林吃的基本上算是一模一样了。而这里的人均消费基本25元左右就够了。吃了那么多好吃的，是不是有一点腻了呢？接下来我们去喝上一杯，来杯咖啡如何？一起去往炉火咖啡。这里选用了世界著名产区的高品质咖啡原豆，一定能够满足挑剔的你的味蕾。好多人喝了以后都说，店里的咖啡完全拯救了自己对咖啡日益熄灭的热火，真的是十分地道。招牌澳白咖啡还是比较浓郁的，而且有一种淡淡的焦苦的味道，感觉比星巴克的那个馥瑞白还要浓郁一些，奶泡也很顺滑。这里的人均消费40元左右。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花里花外的讨厌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节目做到现在呢，已经是第3天了。这3天以来，一直带领大家在北京各大美食街上寻找美食。那么从第一天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总共有5条街要推荐给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往第5条街——朗园。朗园紧挨着北京电视台，在各种高耸的写字楼里，这里显得格外的静谧。它不仅是一个产业园，还汇聚了很多美食餐厅，最文艺的火锅，北京最好的寿司店，赶快来体验一下朗园的生活方式吧。 来到朗园，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日和美庐。倘若无间闯入，你可能会认为误入了一家咖啡店，精心摆布的各种美器被各种花草簇拥着，安静而又文艺，很有腔调。吃的是一人一锅的精品小火锅。这里的火锅每一口都是独一无二的，底部都有编号有标识，价值也都是近3000块钱左右。美庐在食材的选择上坚持自采，每一样都是无添加，做的东西特别有诚意。推荐一个汤底吧，藜麦薏仁黑米汤底，是不是听着就很健康呢？这个锅底完全是零脂肪的，仙女们的最爱哦。用超明星谷物和蔬菜制作而成的这款纯素的汤底，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可以放心食用。另外呢，还有罗勒酱汁海鲜汤底，这也是美庐的第一座的总厨独家新创的海鲜味十足的海鲜汤底，加入了罗勒等食材，手工打造出酱汁，喜欢的人一定会欲罢不能的。另外呢，推荐一下经典的椒麻香草嫩鱼片，新鲜的麻椒以及迷迭香的味道，还有各种香草腌制出来的鱼片，格外的有味道。这样的美食怎能错过？在火锅里涮上一涮吧。接下来我们去往根炉意大利厨房。这是一家很精致的意大利餐厅，半开放式的厨房，整齐而又干净。餐厅环境非常的雅致，从装修到音乐再到菜品，都能看得出是相当专业的艺术品般的意大利美食，味道正宗，摆盘也十分的精心，适合朋友们小聚，更适合情侣约会。特别推荐一下帕尔玛火腿芝士披萨，披萨饼是超薄的，特别的酥脆，厚度仅有3毫米，而味道呢也是相当地道的。这里人均消费200元左右。 Another way, girl, I wish you could've seen how 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好的，这里是 FM986生活麻辣烫，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继续带领大家去寻找各大美食街上的美食。我们已经来到了朗园，在朗园或者是说在北京，提到最好吃的寿司店，我相信十有八九会提到这家燃寿司。燃寿司的各种食材的品质呢，选择都是非常高的。燃寿司的食材都是从日本直接空运过来的，其鲜美程度通过刺身就可以直接品尝出来。海胆海鲜饭第一次吃的时候，海胆甜美的味道加上 Q 弹的鱼子，入口瞬间简直被惊艳到，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火爆。这里人均消费有点高，740元左右。那仍然要推荐一下的是煎鹅肝寿司，入口即化，那种感觉再搭配上香脆的海苔，简直是幸福感爆棚。接下来我们去往阿潘达艺术体验餐厅，他们家的门口很特别，趴着一只熊，很显眼。店面不是很大，但是味道和服务却比5星级的酒店还要好。装潢是很简约很清新的那一种，来过这里的朋友都会毫不吝啬地夸赞，是一次会让人难忘的用餐体验。北京少有的味道、环境、服务在这里都体现出来了。推荐的菜品呢是西澳泪眼牛排，牛排火候把控得十分到位，肉厚而且多汁，非常的鲜美，蘸料也不错，不咸不淡，刚刚好哦。人均消费180元左右。在朗园也有一间很别致的咖啡馆，接下来我就带领大家一起去尝一尝0.1克咖啡。这是一家不是很火爆，但却很特别、很有情调的咖啡店，环境优雅，来的人都是老客户，里面是办公空间，外面是喝咖啡的地方，颜值超高，而且他家的杯子都超级好看，店员也非常热情。不过营业时间很任性，早上9点开门，晚上6点就下班了，周末也不营业，所以很多人为了喝上一杯咖啡要跑好几次才能喝得到。推荐一下他们家的冷萃吧，他们家的冷萃味道酸中带着柔和，有点果香的感觉，很舒服。而他们家的咖啡店的人均消费呢也不算贵，25-26块钱左右就可以了哦。我用了3天的时间为大家跑遍了北京城里所有的好吃的美食街，而在这些美食街当中呢，除了我推荐的，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小店也更适合你的口味，不如亲自去逛一逛哦。减肥不是什么难事儿，休要怪小童为大家推荐了太多美食哦。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3天的美食是不是每个人都胃口大开了呢？好吧，咱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